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 师傅，今日咧 ，Barbie 请假一天，所以咧就会有我喺呢度代班陪住你。嗱，咁其实咧啱啱就过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购物节啦，双十一，唔知道你系唔系其中一位参与者啦？其实双十一几有趣噶，嗱，今日11月13日啦，咁其实咧11日即系前两日啫，呢一个节日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都几大型啊，即系亦都令到我身边嘅朋友亦都好投入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原来咧光棍节11月11日啦，就系、是、以前啦，应该话之前最初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是、庆祝单身嘅。就是光棍嘛，因为11/11即是自己单身单身咁样啦。咁当然点解会咁出现呢，就是话说呢有一 班嘅學生咁啊喺宿舍度喺度諗啦，點解有情人節但係冇光棍節，即係冇 celebrate 冇慶祝單身嘅咧？咁所以嗰陣時咧就諗咗呢一個原因，同埋當然啦，佢嗰陣時亦都有諗啊點樣去脱離單身呢。咁慢慢之後咧喺網上嘅一啲電商平台啦，咁跟住就有一啲嘅品牌啦，咁啊發現咗誒呢個節日幾好喎，咁然後咧就創立咗一個嘅大型購物節啦，就喺呢一日啦，就用呢一個嘅名號，咁然後咧慢慢咧變成咗一個風氣啊，就係其他品牌啦、其他嘅一啲購物平台啦，都開始仿效啦。因為以前咧就係Black Friday 啦、Thanksgiving 啦、聖誕節啦、元旦啦呢啲時候咧，我哋會有特別嘅優惠。咁啊，十一月咧又多翻一個啦。唔知你係咪其中一位有購物到嘅咧？嗱，當然啦，都要提下。其實咧，我又唔主張過度消費嘅，咁只要需要嘅先至買咯，就唔好話哎呀特價喎，所以就買多咗。最緊要其實係買自己需要嘅就已經好好啦。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折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将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许冠杰子船，头先咧就讲到咧光棍节啊嘛，即系单身嘅节日啦。咁啊，就算其实唔系单身咧，亦都有好多人啊纷纷地投入呢一个活动啦。但其实几有趣嘅，因为咧而家世界上咧有好多唔同嘅节日都系 有啲嘅商人啦，就叫做打正旗號啦，揾一啲名目啦，去可以做下優惠。哎，唔知道你知唔知道講多少少啦？除咗情人節有情人慶祝啦，跟住三月十四就係白色情人節啦。咁啊，單身人士啊、要慶祝單身，咁就有光棍節啦。其實仲有其他嘅噃，例如係啲咩咧？有閨蜜節啦，知唔知係幾時咧？閨蜜節咧就係520。咁另外啦，仲有女王節啦，就係3月8日。咁其實咧，當然亦都有咩小光棍啦、中光棍啦，就係、是。1月1日就是小光棍，然后1月11日同埋11月1日咧就是中光棍。咁其实咧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节日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人话喺呢个光棍节咧，亦都会有一啲结咗婚嘅人士，唔系单身嘅人士咧，就出嚟放闪。咁咧就可以同时间咧，亦都有中牛节呢一个嘅名称，呢一个嘅说法嘅。咁同时间啦，咁啊除咗真係叫光棍節咧，其實韓國咧亦都有一隻白力枝啦，咁佢就出咗佢自己嘅11月11日會定為係呢一個白力枝日咁樣嘅，咁所以都幾得意噶。即係如果係各位可能十一月冇乜嘢做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都幾有氣氛嘅，令到身邊嘅朋友咧都活躍起來啊，就好似呢一首歌咁，一路聽住可以一路跳舞，一路擺動下身體。博士貓羅文。住再送多一首轻快歌曲俾你，又嚟自温拿乐队嘅《沙啦啦》。 感觉咧，好似成个市场啦开始复苏翻嘅感觉啊！身边咧真系觉得好热闹啊！大家咧都纷纷地有好多新嘅活动啦，或者停滞咗好多嘅活动咧，亦都开始好似开始翻啦。例如系嗱，购物咧就不嬲都有噶啦，不过咧亦都好睇个气氛嘅，有时咧。氣氛好，可能大家咧又比較熱衷啲啦。有時身邊嘅朋友提一提啦，最近大優惠，哎呀，本身自己冇諗住買嘢，但係咧最後都係忍唔住，加入咗呢一個嘅節慶啦。咁另外下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旅行啦，有少少俾個氛圍影響嘅。本身咧就我冇諗住咁快計劃去旅行啦，但係咧見到一開翻即係香港嘅一啲隔離設施咧比較。放鬆翻少少之後咧，身邊嘅朋友咧係有啲人即刻飛咗出去嘅，咁就去邊好咧？呢一個話題成為咗跟住我哋食飯啦、晚餐啦嘅話題啦。不過唔緊要，就算你未諗住實質去旅行，我哋眼睛都可以去旅行噶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五名被捕人士已经全部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向警方报道。事故中受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賢，其父親李勝林表示，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公布的調查報告，還兒子和各舞者以及受影響人士一個公道。另外有舞台從業員工會表示，過去業內假事故情況普遍，一旦出事不知從何追究。一名住在大围患有支气管扩张和多种长期病患的74岁女子确诊类鼻疽，本港今年共录得36宗人类感染类鼻疽个案。

滴滴爱。 磨恨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前夕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自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 滴滴金好多人都有玩过嘅，笑话今次同团队咧就系用咗滴滴金去到比喻消逝嘅感情。虽然花火最终都会消失，但系两个人嘅回忆累积落嚟，每一滴都系爱，烙印心头。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 CY 陈中泽《滴滴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上好，大家好，起咗身未呢？放假有啲人呢就鍾意瞓耐啲，瞓晏啲，等自己瞓到自然醒。不过呢，我更加喜欢呢充实啲嘅生活啦，早啲起身，咁就时间好用啲㗎嘛。讲到啱啱过咗嘅非常之大嘅一个节庆啦，光棍节啦，11/10。讲大嘅原因系因为周围嘅一啲优惠活动啦，都好大型啦，好似周围都有咁样，令到我都不忘啊，买咗少少嘢咁。好啦，咁啊讲到光棍节咧，其实本身都系讲紧单身嘅，咁啊，所以呢一节啦，都播少少关于爱情嘅歌曲啦，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我嘅谂法啦。有身边好多朋友话啊，点样脱单好啊，即系脱离单身。你平时又有啲咩嘅想法或者谂法或者绝招呢？ 寻达地持久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始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生意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信约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壮谷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经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壮谷。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自豪，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 虽然有时不一定要有爱情才是完美的，身边也可以有友情有亲情，其实有爱的话就已经很幸福，当然有一份完整的爱，所有的爱都拥有了的，那就完美了。爱情呢就最令人难忘，最令人深刻，又爱又恨的原因呢就是、超过一个人你可以开心的时候double开心，双倍开心，但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啊，那份的不开心又好像比平时有点大，因为超过了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很多东西我们控制不到的嘛。当你未必可以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有痛苦啦，或者有不舒服的出现。而相思这一样东西呢，确实都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Nunca vuelves solo月色这朦胧，无论离你多远，总叫人颠倒魂梦，荡漾如烟波，如少女发情中，爱在那 优雅。哇，讲到情歌不是讲的 sweet 那些，讲到有一种的无奈，讲到有一种的唏嘘，要送给你有王杰的这首经典《睡命浪子心》。很多的 长辈啦，或者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即系喺嗰个年代嘅话咧，去唱 K 一定要唱嘅其中一首歌曲，唔知道你系咪啦？脱离单身的话，其实方法都有很多的，不过有机会呢可能用错了方法都会有机会影响了个发展的噃。例如是什么呢？有篇文章讲到我都觉得挺啱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希望谈一场好像韩剧般的恋爱，即是幻想你的爱情是要个男主角啦，很高大啦，靓仔啦，或者当有遇到我跣低的时候，男主角你转身咁样，跟住就揽住你条腰，跟住你个电话咁啱咧要跌落地啦，咁佢仲要单手捉住个电话啊！其实好多 電視的情節就真的電視而已，有時過度的幻想可能都會令到你未必找到心儀的對象。第二就是成日都匿埋喺屋企，就好懒同人 social， 好懒去认识人或者同人哋交流嘅。咁呀，有时你成日都留喺屋企嘅话，根本上就见唔到人，咁点可以脱离单身呢？虽然我都明白，好多人咧都想揾到梦幻般嘅恋爱，好热情嘅，好似电影一样，好似韩剧一样。但系有时咧，我哋平凡都是幸福。其实最紧要系对你嘅爱系足够。其实其他的环节都可以轻轻减少一点，你说是不是啊？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啊。 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亮出眼睛发耀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谁在马路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 就是身边的朋友的支持都很重要的，有时呢我们互相扶持，互相一起度过难过的时候，讲的是可能你身边的闺蜜失恋，这个时候呢很需要人家的陪伴，或者很需要人家的安慰，或者给一些信心的，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遇到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 试下传达多啲正能量俾佢啊。嗯，佢度过难过嘅时刻嘅时候，我哋试下俾多啲时间陪佢一齐度过啊。啊，因为每个人都有呢啲啊高低起跌嘅时候噶嘛。呢、这个时候如果帮到佢啊，一齐度过咗之后，除咗感情会更加好之外，咁亦都可以令到你嘅朋友更加开心，咁令到人开心，自己固然开心啦。今日送俾你最后一首歌曲，总有你鼓励。希望大家都不要忽略、啊、鼓励和陪伴身边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互相帮忙，我们一起努力啊。 远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愿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再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局部气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Popo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Vibes 张俊桥。影响得我好大的外语歌手就是日本的米津玄师，都启发到我尝试更加多方法去做音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雨。 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菲律宾的 Lori 教我们塔加罗。上一集呢就讲到你在菲律宾的屋企呢就非常之大啦，土地好多啦，而且有好多兄弟姊妹啦。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或者难忘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Oh yeah.When I was younger, I helped my father. I got three brothers, but they don't help my father in the farm. So me, I'm the one who helped my father in the farm, cutting grass, pasturing carabao, planting rice. So many things to do. And then one afternoon, 6 o'clock, I ride on the carabao, yeah, because...I bring it home and I ride at its back. And then suddenly the carabao keep on running and I was falling down. And then somebody bring me at home without knowing it. When I wake up, then I was already at our home. Lori 说最深刻的应该是小个那时候，大约十零岁左右，那他就会帮家耕田的。然后有一天大约去到六点钟的时间，佢咧就骑喺只牛上边，就谂住啊骑住只牛开始翻屋企啦。点知突然之间只牛狂跑，咁佢就跌咗落地。哇，非常之惊险啊！当佢醒翻嘅时候咧，个人已经喺屋企啦。咁咧我都有问 Lori 点解只牛会突然间狂跑嘅？咁佢话咧，佢哋家族咧就系相信有鬼神嘅。咁佢就怀疑咧，可能只牛见到一啲人睇唔到嘅嘢啦，咁所以咧就突然间好惊，咁就狂跑啦。咁当然亦都过咗好耐啦，佢亦都冇去深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咁跟住之后呢就继续帮屋企人手啦，然后呢就来咗香港啦。咁跟住落嚟呢，不如我哋继续讲多少少一啲我哋常用嘅塔加洛日常用语啦。咁上一集呢就讲到 How are you 点讲啦，即係我一开始见到朋友嘅时候，通常呢你都会同佢打声招呼，然后问候下㗎嘛。咁然后我又点样答呢？我哋听多一次，你好嘛 ，How are you？ 系咁讲嘅。 Kumusta？ 之后我哋应该点样答咧 ？Mabuti。That means fine。 一齐听多次。 Mabuti。 好啦，听我同 Lori 示范一下先。情景题，我就见到朋友啦，咁我咧就会同佢打招呼 ，Hello，Hello，How are you？ 你好嘛？跟住之后 Lori 就会答 ，Fine， 我几好啊。 Kumusta？Mabuti。 咁而家朝头早啦，食咗早餐未啊 ？Yeah, I eat oatmeal and drink milk. Lori 话喺香港咧，通常佢都系食麦皮加奶。咁如果我食咗早餐啊，咁应该点讲啊 ？Tapos na akong kumain ng breakfast, agahan。 哇，咁长嘅，有冇简单啲啊 ？Tapos na。 What does it mean? Done. OK, 这个就简单了，就是完成的意思。一齐听多次， 得不算啊！ 明白晒啦，今集咧多谢晒 Lori 嘅分享，我都开始有啲肚饿啦。好啦，我系要去食早餐啦。今集多谢晒 Lori， 下集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大家乐啦。Thank you， 拜拜。 能理解。 上六至八，施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嗱，头先咧唔该晒 Lori， 跟住咧而家有 Shinsa 喺度咯，翻咗嚟啦。 Selamat pagi， 格施培。 Selamat pagi。 你仲记得噶？ 梗系记得啦。哎呀，仲噏得越嚟越顺添。平时都会同啲朋友开始噏下嘅。 但系真系 Selamat pagi 呢样嘢系好嘅，因为咧系去嗰度朝早已经系俾个祝福你，令到你个朝早系顺利嘅。 啊，即是有一种祝福的意思的。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今天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 selamat 的巴尔，即是很顺利、很好的一个早上。 啊，不过我知道呢、这个名字好像也听过有些印尼的朋友是用这个做名字的，是不是 selamat 这个名字嘛，因为实在太好了、个意思。 啊，即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啦，所以有些人也都会做名字啦。啊，不过讲到呢，最近其实朝头早啦，出门口都觉得有点冻啊，所以呢大家记住啦，都要穿多件衫啦。同埋呢都、注意呢、记住出门口的时候呢都要即是准备返足够的即是物资啦。尤其是呢最近呢好像很多人喜欢看演唱会。我就发现呢，原来印尼呢是不是最近有一单呢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也都要小心的、哦。 不止一单啊，格师傅，因为呢在印尼呢而家由平时11月开始呢就开始好多啲外国嗰啲 band 啊、歌手啊，或者系啲艺人呢喺印尼嗰度有活动。亦都唔系淨係演唱会啦，有啲系 fan meet 啦，原来印尼呢系好多 fan meeting 嘅。 哦，系做啲咩 㗎？系见啲 fans 囉。因为印尼的粉丝是比较 热情， 同埋原来印尼这个 market 咧系比较大 嘅。哦， 印尼个人口比较多啦， 冇错， 后生嗰啲比较多啦，所以咧系跟啲某啲国家嗰啲音乐啊，或者系啲戏啊 drama 系比较劲嘅。所以我讲紧而家咧系讲紧印尼个韩风。所以咧，啲韓國嗰啲歌星啊、明星啊嗰啲咧，好多都有活動嘅喺印尼。咁如果格師傅有留意咧， 11月頭的時候呢，有一個大新聞的，是香港的媒體都有報道的，ada dilaporkan, diberitakan di media Hong Kong ya， 就是呢有個boy band，韓國的 boy band NCT 127的 concert 呢，是在印尼呢是發生了一些事的，因為他們是來印尼呢耶加達那裡是有兩日 concert 的，那呢是11月4號 ,11 月5號即是星期五星期六來的，那那一日的 concert 呢大一日呢是沒有完成到的，是至到咁上下咧，係應該係七點至到十點嘅一個 concert 夜晚，咁咧九點幾嘅時候咧已經嗌停 嚇，點解咧 停咗係完成唔到，然後咧係要散， 發生咩事啊？ 個個人要走，因為嗰一次咧就係有啲人太興奮。 係， 咁、那個 boy band 亦都係喺嗰度engage 得好開心，咁就啲人咧開始就向前啊，向台嗰度咧就向前要近個 boy band， 同埋嗰陣時有一個環節咧，佢哋原來係掟啲 souvenir。 哇， 去 audience 嗰度 就更加疯狂啦！如果 audience 嘅话，就一定好开心啦，有礼物喎、 啊。冇礼物嘅时候都已经玩到好 high， 好开心啦。然后咧就到嗰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就开始掟啲 gift 去啲观众嗰度啦。咁观众喺后面嗰度开始涌去前边啦。咁咁样涌法咧，到前边嗰啲人就觉得系已经系唞唔到气啊，有啲开始晕啊，有啲觉得。嗌啦，同埋前面咧咪係有通常啲鐵閘嘅，賈斯培個鐵閘開始冧， 哇！即係直情係鐵閘都頂唔住啦，已經。去到開始冧嘅時候咧，咁你後面其實聽唔到你前面嗌噶嘛，所以其實都幾危險嘅喎，真係。 絕對係會有呢個情況啦，咁就覺得就好危險，同埋驚會發生啲事，即刻叫停。但系嗰阵时咧，就话都已经有啲观众系晕倒啦。 哦，因为太逼太焗， 大概三十个人系，因为人哋涌前边嗰度咧，有啲真系系有啲系晕咯。咁变做停咗嗰啲 concert， 冇得继续啦。嗰一晚，同埋咧啲人要慢慢散，慢慢走。咁就后尾嘅时候就话。星期五第一日的 concert 是停了，那星期六的 concert 第二日的 concert 怎样呢？那后来呢就是要叫 concert 的 organizer 改，有东西要改，就是加一些 medical team 啦， 是就是一些医护的团队在这里支持啦，就是或者 support 啦， 是多了很多啦，加 security 啦， 是加保安， 是啦，还有呢他就要再加一些台，同埋下面觀眾嗰啲要加闊個距離，唔係之前咁近。 哦，明白曬啦。但係其實咧，加闊嗰個距離有冇幫助咧？我喺度諗，因為其實主要咧係後邊嘅朋友仔，即係後邊嘅觀眾推到前邊啊嘛。當然，即係冧嘅時候，你唔會預佢冧啦。當然係 最重要嘅，冇得派 souvenir， 冇得掟 souvenir。 哎呀，呢個係好可惜嘅，但係為咗安全真係冇辦法，因為咧其實之前啦都有啲唔係好開心嘅事故，就係韓國嘅，即係喺條街度遇到一啲即係人請嘅事情啦。咁當然係即係冇人係想見到嘅，所以呢啲情況其實而家大家係更加小心咯。 係噶，同埋變做因為有呢啲咧，變做啲 fans， 我諗都係打一晚嗰啲就覺得係哇，我哋。真係全印尼嚟睇我哋嘅偶像，咁變咗係停咗，又冇得完成。咁第二晚嗰啲 fans 咧睇嗰啲人咧係乖好多嘅，就完成咗嘅第二晚、OK 嘅。但係就冇 souvenir 啦，唔好意思咁樣。亦都印尼嗰度，我覺得而家關於呢啲群眾啊，關於 crowd management 嗰啲，而家比較 sensitive， 比較敏感㗎。師傅，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十月後嘅時候咧，印尼咧東爪哇嗰度，東爪哇即係我哋好多家隔離住嗰度地方㗎啦、都發生咗一件事嘅，但係唔關 concert 事，唔關偶像事啊嗰啲，係關於係踢足球。 踢足球， 因为是两队印尼队踢足球在那个stadium 那里，亦都是那个 stadium 那里不应该那么多人的，但是因为那阵时是很多 fans 是入多了人的 over capacity 的，变做那阵时的时候，因为是足球那里两队打，然后有一队是输了，是那个当地的队 係輸咗嘅，佢啲人好激動，就去嗰度係打交啊，變做咧人哋後屘要散嘅時候，要離開個 stadium 嘅時候咧，係有事件係人踩人，係百幾人係 離開咗， 離開咗，好多人亦都係受傷嘅，到而家都係調查緊嘅，係啱啱發生，所以變做咧係呢啲 crowd control 咧喺印尼咧開始好多人留意咯，噶師傅。 明啊，喂！但其實咧，即係你話節慶上邊啦，即係可能假設我哋可能去蘭桂坊咁樣啦，咁可能一條長嘅路，咁後邊開始啲人一路推，前面啲人行唔切，咁可能就會遇到真係有逼到啊，或者跌到嘅情況。但係你話喺個球場裡面，即係應該係比較寬敞啲，雖然你話入得多人啦，但係有人打交之餘，應該其他人係彈開噶嘛，我就唔係好明點解會遇到，即係可能真係好多人都好嬲咯， 亦都係好多人係衝去個球場嗰度啦，亦都係有啲人想走嘅時候咧，個通道啊，出去嘅時候個門啊唔夠大，唔夠快，令到啲人係真係嗰陣時咧係走唔切，同埋嗰陣時可能急啊、驚啊，加加埋埋，令到真係發生好多事。同埋嗰陣時嘅時候，如果你一跌親咧，後面啲人唔會扶你噶嘛，係真係一個推一個咁樣踩落去，所以咪係發生 明啊明啊， 所以變咗喺印尼嗰度，而家因為有呢啲事咧，啲人就覺得係印尼 crowd control 唔係淨係足球啊，唔係即係concert 啊，因為印尼亦都係好多 music festival 嘅，係點樣去控制呢樣嘢咯？ 其實咧，我諗對於香港嚟講就印尼咧就一定係多人好多啦。咁其實如果 compare 個展館或者場館嘅話，係咪都大好多噶？ 要講就係有 capacity 嘅。是多的，但是印尼那裡呢現在也都是有幾單的事情呢，是人家現在是發生了先查到的呢，是很喜歡 over capacity， 譬如說是個場地是大的， OK， 這裡是 capacity 是一萬人的， 是 是它是可以賣飛賣到成幾乎27000的喔， 差這麼遠好誇張喎！你真 係呢個係又另外一單嚟嘅， 因為 另外一單咧，亦都係而家查緊，因為呢一個都被叫停。佢再更加離譜嘅咧，係佢個 capacity 個地方咧係一萬，然後咧佢報咧，因為要做呢個 music festival 咧，係佢話係淨係3000人。佢一個報道咧係一個 report， 佢就話係俾3000人，另外一個 report 佢就話俾5000人，但實際上佢賣飛賣咗27000張。 哇，爭咁遠，即係以為好鬆動，啲人咧入到去之後咧話逼到咧即係夾扁咁滯嘅喎，賣多咗三倍喎，差唔多。 所以佢嗰個 music festival 亦都係咧都叫停㗎，因為咧佢係應該係三日嘅 music festival， 係十月尾嘅喺耶加達嘅，但係一萬嘅時候都係繼續啦。先知道原來有呢件事發生啦，第二晚係兩晚 ，sorry， 第二晚嘅時候已經停咗啦，因為係話係唔可以繼續啊，因為係如果咁樣搞法咧，係好危險咯。 啊，冇錯冇錯， 即係而家呢一個係變做捉咗人啦，係有呢、這個即係咁樣發生係。 有人被拘捕咗啦， 有人被拘捕咗，所以呢幾單咧都變做係哇，原來係咁樣嘅， 好轟動啦，亦都令到大家其實都開始真係注視人太多會唔會發生危險呢一個問題咧？咁我哋稍後再同大家講多啲music concert 啊、音樂啊、演唱會呢啲啊。跟住落嚟咧，我知道咧 ，Chinsa 咧好似有一啲嘅 announcement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今日首先有啲乜嘢咧？ Nah ini kita harus sebagai orang tua menjadi orang tua yang bijaksana supaya dengan anak-anak hubungannya itu bisa lebih harmonis, karena orang tua yang memarahi dan memukuli anak bisa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tapi tindakannya bisa membuat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itu terganggu dan perkembangan fisik dan psikologis anak itu juga terganggu. Jadilah orang tua yang lebih baik supaya bisa mencari jalan yang lebih baik untuk membesarkan anak. Kalau ingin bantuan, boleh bicara dengan keluarga, teman d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anak kecil itu, anak-anak tidak seharusnya menderita segala jenis penganiayaan. Jadi kalau ada anak yang mengalami penganiayaan, kita harus menghentikannya. Jadi ini tindakan pidana. Laporkan ini bila ada, karena adalah tanggung jawab semua orang. Telepon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atau ke website swd.gov.hk untuk bantuan. Juga kalau orang tua yang sedang mau mencari SD1 untuk anak-anak, hasil dari tempat diskresionari SD1 untuk September 2023 akan keluar pada tanggal 21 November hari Senin untuk semua sekolah pemerintah dan sekolah yang dibantu. Jadi kalau mau ngecek hasil dari aplikasinya, boleh dilakukan dan boleh ambil kopi dari formulir aplikasi untuk admisi SD1 untuk dicek hasilnya. Jadi pendaftaran untuk anak yang sukses masuk ke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harus dilakukan pada tanggal 23 atau 24 November waktu jam sekolah. Orang tua yang diberikan tempat bagi anaknya harus mengecek dengan seksama prosedur pendaftaran dan persyaratan dari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Jadi contohnya mau bawa formulir aplikasi atau foto dan lain-lain. Kalau seandainya tidak bisa daftar dalam waktu yang ditentukan, harus menghubungi sekolah sendiri terlebih dulu untuk membuat pengaturan alternatif. Kalau enggak, tempatnya bisa hangus. Nah, berdasarkan sistem admisi SD1, jadi masih ada sisa 50% tempat yang disimpan untuk alokasi sentral nantinya. Jadi kalau nggak bisa dapat diskresionari, bisa minta untuk alokasi sentral, nanti bisa dilakukan oleh Biro Pendidikan di akhir Januari 2023 melalui surat, dan harus bikin pilihan pada Februari 4 atau 5.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ya, boleh hubungi bagian Biro Pendidikan di websitenya atau telepon ke nomor 2832-7700. Membuatku putus asa. I know we can do it. Yeah, you know we got it. Berkarya, mencoba, dan terus berusaha. Hanya semangat doang, tulus kita punya. Yeah. Can you feel the beat? 'Cause you know we got it. Let's fucking own it. Keep on doing it. You know you got this. Don't stop now, get it. What's your problem? What's your business?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五个被捕人士已经全部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事故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其父亲李成林表示，政府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的调查报告，还儿子和各舞者以及受影响人士一个公道。另外有舞台从业员工会表示，过去业内假自雇情况普遍，一旦出事不知道从何追究。一个住在大围患有支气管扩张和多种长期病患的74岁女子确诊类鼻锥，本港今年一共录得36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上个月初因为痰涎带有血丝前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当时无需要入院，今个星期二咳血，再度去威尔斯医院求诊，诊断为肺部感染，现时留院，情况稳定，支气管肺泡样本对类鼻锥菌呈阳性反应。根据中心的调查，患者发病之前没有去过深水埗，亦都没有饮用未经煮沸的水，个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在柬埔寨金边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新华社报道，李克强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参与 G20 还债倡议，是还债倡议。中国希望基金组织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完善主权债务协调的国际机制，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复杂局面。格奥尔基耶娃说，注意到中方近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是合理有效。克里米亚大桥完成维修，恢复行车。大桥恢复通车时间较原定提前半个钟。十月初，一架汽车在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面爆炸，导致旁边的铁路桥一列货运火车上面七个油罐被燃烧爆炸，公路桥部分崩塌，事故之中三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听取侦查委员会调查之后说，事故是由乌克兰特工策划，是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70年代乒乓外交，除了是外交进程，仲是公关工程。 等佢哋体验下，我哋系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哋中国人。是熱情好客，不像他們西方宣傳機構描述的這樣，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國劇週末影院《外交風雲》，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電視31。 十年如歌，人人廣播。 其實我都坐過五次監， 他是 CIBS 節目製作人雷子健。 訪問節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經歷過坐監。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一個十年， 好想透過這個節目去陪一些囚友渡過 下一個十年，期待你的聲音。 CIBS 現正接受申請，即上 cibs.rthk.hk。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不得了的茶 时防守好劲噶，点解今日咁差嘅？ 紧张，爸 B 太紧张啦。 乜细沙？ 妈咪，你唔系喺酒店嘅咩？ 爸 B 大件事啦，得罪咗妈咪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爸 B 点拆弹啊！ 诶、hey, ，你叫我帮手买包米，我买咗翻嚟啦。 仲好讲，讲咗几日啦。 咪嬲住啊！你知唔知啊？好耐以前喺香港要睇世界杯啊，分分钟要等几日先至有片睇噶。 哇，咁矜贵噶？ 系啦，嗱，你再睇睇包米，系咪好珍贵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世界杯转播嘅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沙拉麦巴基， 沙拉麦巴基，贾斯培， 早晨啊，先生。好啦，跟住落嚟咧，都有几则嘅 announcement 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麻烦先生。 Untuk penggunaan gas, karena semua perangkat gas yang diimpor dan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punya stempel GU. Jadi kalau alat yang sudah tua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melewati masa hidupnya y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punya stempel GU. Juga pengguna harus mengatur ada inspeksi keselamatan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domestik setiap 18 bulan. Silahkan lihat ke website I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Nah, ini pesan untuk vaksinasi untuk COVID-19 karena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Boleh bikin janji melalui booking system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dan juga klinik yang ditunjuk dan juga stasiun vaksinasi di rumah sakit publik, di tempat vaksinasi yang mobile atau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ya bikin janji secepatnya ya, dan juga bisa ngambil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di CVC tertentu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karena menerima vaksin itu bisa membuat tubuh lebih kuat melawan penyakit. Nah, sedangkan waktu pandemi COVID ini banyak orang yang juga mengalami kehilangan teman, keluarga, dan yang cintai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mengalami hal-hal yang tidak menyenangkan dan merasa kehilangan, berkabung itu wajar. Jadi boleh melakukan sesuatu untuk mengenang supaya ada kenangan indah untuk orang-orang yang sudah pergi. Jadi boleh ya menghubungi orang yang dipercaya, yang saling menyayangi, saling dukung. Jadi kita tetap harus jaga rutinitas supaya sehat. Tapi kalau ingin boleh mendapatkan tips kesehatan mental di website shallwetalk.hk. Jadi kalau merasa ada gejala gangguan kesehatan mental, misalnya depresi berkepanjangan, selera makan berubah, tidur terganggu, ambil inisiatif dan 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ya. Mengapa kau sengsara? Benci ku melihatnya. Oh, dia itu siapa bisa membuatmu merana? Cinta apa kau tak bahagia? Sini denganku saja. Oh, dia itu siapa? Aku ini lebih baik dari. 咁又講下最近非常之 hit 嘅話題啦，先生。嗱，我知道咧，其實近年啦疫情開始好翻啲，好多 music concert 都翻緊嚟咯。咁除咗即係香港，其實我哋亦都有好多韓星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有好多本地嘅歌手又有開 concert 啦。咁啊，哇，好多人爭飛啊，真係。咁啊，同時間亦都有一啲泰國嘅組合亦都過嚟啦，咁我知印尼亦都好 hit 啦，而家係你話好多韓星都有去到印尼嗰度去開 concert 喎， 係啊，十一月開始啦，十二月都會有啦，出年都會有，你會見到咧係嗰啲 timetable 咧，哇，係好多咧，係真係要揀要去邊一個 concert， 要見啲邊一個韓星，因為我諗係好耐冇去過印尼，所以咧變做啲 schedule 係被 push 到好到而家先個個都係。 上嚟去印尼啦。 啊，其實我想問一下，如果咧打斷一下先，因為疫情關係咧，其實香港之前啲 concert 咧都停曬噶啦，印尼係咪都係咧？ 係冇咁多咯。同埋真係人哋都係之前印尼有啲limitation， 係唔係個個都係可以咁 free， 即係之前都係食嘢都係有幾個人限制啊，但係而家就好似 free 咗啲，所以就開始有呢啲活動啦。咁頭先賈師傅就話 concert 啦 ，concert 頭先我哋都講咗啦，但係而家咧印尼都好多啲 fan meeting 啊，香港應該我都覺得係有啲 group 係有 fan meeting， 有㗎有㗎，我有朋友咧之前係專登除咗香港啦，有啲朋友中意啲台灣嘅歌手咧，專登飛過台灣去 fans meeting 啦。咁有啲特別嘅環節嘅，就係可以同佢近距離影相啊。咁有啲男性即係男歌手啦，如果女士唔介意咧，佢就是會可能 close 啲啊， 影相、啊， 可能搭住你膊頭咁，佢就哇好開心啊， 傾兩句啊，咁樣係咪？ 係啦係啦，握手啦，或者日本嗰啲咧，你會見到 concert 出邊咧，跟住有個女仔應該係歌手啦，或者演員啦，就出嚟有握手會咁樣咯。 但係應該同佢握手，同埋真係要近距離嗰個唔係全部啦， 唔係全部， 得嗰幾個係揀咗或者係 排隊咯，逐個逐個上去。 有 special 嗰啲 ticket 啊，或者點樣先做得 啊 嘛？唔係全部都係有噶嘛。 根據唔同嘅活動啦，有啲就握手會就當然逐個逐個握啦，有一啲活動咧就揀啲人出去嘅啫，即係有唔同噶。咁哦，印尼其實有冇啊？你講嘅 fans meeting 咧，係咪都係見面？會唔會逐個逐個傾偈先？ 嗱，逐個逐個，我覺得係會個聲咧就會辛苦啦。 排到幾日？ 逐個去握手，我覺得個聲個手嗰都好慘嘅， 好乾， 唔好痛㗎。我覺得係個手腕，我真係覺得係會唔會？会被人哋扯啊，或者系会受伤啊，有啲嘢我觉得系真系你要谂一谂。嗱，你握手，我哋通常握手握几个人啦，十个、二十个。佢嗰度如果握咁多人嘅时候咧，佢个手会唔会受伤咧？你要谂一谂，你中意嗰个偶像个系咯， 手会唔会酸痛啊？ 我觉得就有时系我哋远距离望咧，或者会对佢好啲。佢有休息咁樣，我覺得係可能咁樣，因為咁樣講咧，印尼都係11月6日，即係幾多TVB 六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 boy band 個成員去印尼嘅。你知唔知 EXO 係咩 band 啊？ 當然知道啦。 你知唔知識唔識 EXO 有個叫做 Sehun？ 我唔知佢個中文係 Sehun 哦，知道。 係啦 ，Sehun 咧原來咧係印尼咧係做一個印尼本地嘅beauty brand。Ambassador 啊， 印尼嘅自己个品牌个 brand ambassador 嘅代言人 咁咧呢个印尼嘅自己个 brand 咧就系、是、请咗 Sehun EXO 嗰个嚟印尼，因为咧系要 promote 佢哋自己个产品啦，个品牌啦，亦都系要去嗰度再推俾啲人关于佢个品牌。总之 ，Sehun 系嚟。見印尼嗰啲 fans 啦，咁咧喺邊度見咧呢個 fan meet 咧？當然係喺呢一間品牌個 shopping mall 嗰度啦。咁、那個 shopping mall 都叫做係幾大㗎，有五層咁多嘅，同埋咧。就佢都話係之前係有分嘅，好似賈師傅話啦，唔係個個都有得近距離啦，唔知有十個近距離啦，剩嗰啲係 free 嘅，啲人可以嚟嘅。 係， 咁變做咧嗰一日咧係應該個 fan meeting 咧係一個鐘嘅， 喺 個 mall 搭個台啊，喺嗰度同你 say hello 啊，傾兩句嗰啲， 有個台咁樣嘅， 應該係一個鐘嘅。咁咧就嗰、那個商場咧。商場我就通常嗱，香港啲商場大嗰啲咧，通常係可以幾個人嘅咧？你覺得個 capacity？ 香港個商場啊，如果一個大嘅殼，我諗可能200-300人都得啩。但係我知道咧，有啲咧就直情會喺每個樓層個邊嗰度睇嘅。係， 都係嗰個五層，印尼呢個係五層啦，樓層每層都有人，你覺得係可以幾個人呢？ 我想最多应该200-300人好尽噶咯噃。 你知唔知佢有几个人啊？ 有几多？1000人。 19000人。 我哋觉得个商场应该就嚟冧啦，19000个人。 19000个人。 19000。 19000，即系增1000就系20000啦。因为咧。 係好誇張，變做咧係五層樓咧，五層層層都有人，同埋咧層層都係有玻璃嗰、那個叫做咩咧？望喺下邊係有玻璃嘅、那 個，有個圍欄咁樣啦， 係個玻璃嘅。啲人已經驚會唔會啲人用咧啲玻璃咧會唔會冧冧喺下面啊？ 好危險喎、啊！ 同埋咧，佢五層就話係係個 lobby， 但下面仲有係啲 car park 啊，啲點講係泊車 泊車停車場， 泊車停車場嗰度都已經湧好多人，變做咧啲人咧喺下面嗰度咧就覺得係有啲係唞唔到氣啦，因為係啲唔係咁流通啦， 冇錯冇錯， 同埋咧就係、是、啲。坐喺台嗰一層嗰啲人咧，係密到咧，我哋見到啲相咧係好似螞蟻咁樣啊！ 咁誇張？ 因為點解咧？我要俾你睇呢張相，咁你就知噶啦。你形容一下啦。 我而家見到咧，就係商場咧，其實佢個中庭咧都好闊噶啦，已經好長嘅。咁咧就成係，哇！中間有個圍欄啦，跟住全部啲人頭係密質質到咧，你真係覺得以為係一幅畫嗰啲一點點點點點出嚟，但係全部都係人咯。其實好驚喎，因為咧咁樣真係仲睇到個偶像咩？你會見到咧，成個商場咧由出口到入口咧，全部都係排滿曬人，中間仲有個圍欄，其實真係好少見啊。 同埋咧， 個台喺邊？OK。 同埋咧，佢嗰啲商場啲一樓、二樓、三樓嗰啲，啲人咧，人哋啲security 嗰啲都叫你唔好湧咁前，因為驚會冧咧， 危險啊！ 啲人都唔理啊，都照做啊，所以就好驚啦。同埋咧，啲人咧一早啊，即係凌晨嘅時候已經慢慢去。咁邊做咧？呢一個 brand ambassador 佢個鋪頭得一間啫，嗰啲 係 當最大間都係一間啫，係咪先？咁有啲大間啲鋪頭嗰啲人都要做生意㗎啦，嗰日係做唔到生意啦。同埋啲人咧嗰度做嘢嗰啲 staff 啦，嗰啲員工咧就話：我哋好慘，我哋成日都冇得去廁所，出唔到嚟啊，塞曬啲通道啊！咁邊做真係太危險啦！邊做呢個 Axel 嘅 Sehun 咧，應該係 fan meeting 一個鐘噶嘛？ 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後尾嘅時候係幾耐啊？出嚟 十分鐘， 冇錯 啊！ 十分鐘，實在講真，佢十分鐘都冇啊，係七分鐘咋？佢哋數咗係七分鐘， 即上嚟，跟住 say 個 hi， 可能講句幾句佢要講嗰啲品牌嘅嘢啊 ，say 個 hello 啊， 拜拜，拜拜，哇，咁樣就好啦，入翻去啦，分鐘係咁樣嘅， 因為真係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同埋咧變做嗰個幾十個人啦，唔知幾個人啦，係攞到嗰啲 golden ticket 係要應該係可以 要上去咧， 乜都見唔到。 是啊， 所以啲人係好嬲咯，但係就話係唔係咁好咯，個安排個 crowd control 唔係咁好。 明白因為係商場始終係公眾地方啦，即係佢唔能夠限制你有幾多人嚟啦。但我諗其實可以做好啲嘅就係、是你真係劃嗰個範圍係有指定的人數，咁樣會唔會有幫助咧？即係我個 ticket 淨係開放俾300個嘅啫，咁其他一係就圍高啲個圍欄得唔得咧？你擋唔到嘅喎，其實喺商場， 就應該要諗一諗點樣令到啲人係覺得係 安全 open， 因為呢個人哋就話係呢事情係出喺 social media 嗰度，佢話有呢個人會嚟啊，啲人個個湧過去嘅時候咧，係個個都喺嗰度噶啦。 明啊，有時太受歡迎，原來都係一個危險嚟嘅。 會睇翻自己個 capacity 係點樣咯，同埋個地方都係咯。我諗係真係有呢個經驗之後咧，印尼應該會好啲嘅。如果係要安排啲嘢嘅話， 冇錯。 同埋咧嚟緊咧十二月亦都好多 fan meeting， 咁我有啲朋友咧都有啲好中意啲韓星嘅， 係。 咁佢就話：我應唔應該去咧呢個 fan meeting？ 我哋就話：你係咪願意？在好遠好遠咁樣見到嗰個人好遠，同埋你要逼你如果願意嘅話，都可以諗諗嘅。佢話諗下諗下都係我諗諗先啦。 係啊，因為最緊安全啦，同埋你企到咁遠咧，其實都唔係好睇到啦。基本上咁啊，自己諗下值唔值得好逼啦，或者你接唔接受得好逼好逼啦。 係咧，係有啲 fan meeting 要買飛嘅， 係 唔平 私人嘅， 係唔平㗎。賈師傅，如果係你睇翻印尼嗰啲。人工啊，卡哩卡啦嗰啲咧，你都覺得哦，啲人原來肯使錢，肯去嗰度見嘅時候，呢一筆錢佢哋覺得係 OK 嘅喎。 哦，哇，咁肯付出金錢去見一見呢個偶像。 但是見不知道他說一個中分鐘會不會變成七分鐘呢十分鐘呢我們不知道的、 不過經驗之談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Fans Meeting 就可能不是很好在 public 的地方公眾地方就未必是 Fans Meeting 可能是一些品牌活動又不是讓你留一個鐘的可能就會令到人流少一點如果真的、可以跟他親近一點見面的就有人數限制大家又會比較輕鬆一點又沒有那麼害 怕哪做呢如果是相對比較香港那些我覺得香港的crowd control 即是 人流管理 管理 管理他是說得 人流管制是啦都啱嘅 做得好好咯變做、但是亦都是真的人生安全是第一嘅同埋偶像的安全都是第一啦大家安全都是第一真係我覺得是最重要咁樣咯係呀 冇錯冇錯、如果佢可以超賣嘅情況比較少啲呢咁就大家又比較容易啲控制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呢如果香港的價格呢如果是香港要追星呢我覺得是反而是容易的你去印尼本地去追返啲外國的星、香港那些星你如果是知道他的活動你有時間的話星期日你都可以去見一見但我不知道呢印尼那些價格可能是未那麼追香港嗰啲本地嗰啲星嘅 哦，當然係啦。因為始終可能語言上邊或者香港嗰啲星講廣東唱廣東話歌就相對嚟講啦，我哋可能香港人會中意廣東話歌啦，或者我哋講廣東話佢會中意啦，或者。可能是會不會跟劇有關呢 我覺得是韓劇可能有關因為如果不是韓國那些他們都不懂聽的也都不懂說的、也都是照追的波、 那你又對、可能劇 我覺得香港那些加油 這 些group加油 不過最後也提一提就是假設你真的去到這些活動遇到很逼呼吸不是很暢順的時候亦都有專家說到你可以嘗試維持一個拳擊握拳的姿勢然後雙手放在胸前面保護自己咁嘗試俾翻啲空間自己去呼吸，咁咧亦都即係真係覺得頂唔順啦，就記住啦，唔好留到最後啦，你真係可能可以提前去離開會場啦，或者係你可能要避開一啲嘅障礙物啦，你見到原來前面真係冇路啦，咁你就唔好再貼近呢啲咁長嘅，就會俾人逼親咁樣啦。咁最緊要去呢啲活動安全。玩得開心最重要就是你要離得開心去得開心嘛。咁就多謝曬先生 ,thank you! 拜 拜拜。